高考不是全部，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朝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，但若论情况之离奇，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。她四岁入宫，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，保育两岁的皇太子朱见深。她比朱见深大17岁，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，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物，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。然而由于某些原因，她长期遭人误解诽谤，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，大明万妃传，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天顺成化年间，宫中出了几位琴古技艺高超的宦官，内宫监的萧敬便是其中之一。这一日，万贵妃传萧敬来给宪宗伴奏，二人高低呼应，相得益彰，听得众人心生感触，如痴如醉。曲终之后，万贵妃率众人先散去，萧敬上前向宪宗呈上一部剪字谱，宪宗接过，见装帧的十分精致，折装成册，双面以海南花梨硬木为木板书皮，随手翻开，内中剪字谱由萧敬工工整整以沈度台阁体而成。这萧敬常年练习沈度书法成家，其文与沈度真迹，就连学识渊博的外朝内阁、翰林院的大臣都难辨真假。萧敬说道：“臣每为陛下伴奏，陛下多次即兴成曲，初时即兴弹出之曲调每次有别，但之后每次与上次相比，不同处便少些，直至主调渐渐定格成为一曲。这曲十分不凡，臣以为琴声不善红颜大志，却善男女情怀，我等中官人谈至高境界，仅得个琴术娴熟、技艺高超而已，皆因身残情缺之故也。而陛下每弹奏此曲，除了精湛琴艺之外，有一份情深异常心境寓于其中，宛如彩虹空中舞，宫苑花盛开，回转之间道出艰辛与共，悠长之处奏出安乐同行，小弦窃窃私语，缠绵不绝，大弦铿锵千首，万载千秋。陛下琴声所至，宫中闻者无不动眼。如此美妙情深之曲，臣将其以剪字谱录下，进献陛下。宪宗与萧敬相识多年，谈及个人私情并不忌讳。他说：“说到情字，朕心中便是真儿二字。 萧敬，你知外臣对贵妃有几多误解，朕虽为皇帝也很无奈。不说男女授受不亲，但这朝廷规矩，外臣同贵妃不用说交谈，连见面都没有可能。因此他等根本无法知悉贵妃心地良善，更无人知道贵妃与危难之中如何保育朕。朕与贵妃之情，外人未经朕所经历那些坎坷，实难理喻。你方才琴声不善红颜大指，却善男女情怀之言，甚合朕意。每次弹琴时，朕便会忘却国家臣民及皇帝身上重任，而仅仅记得朕那些流离悲欢思家事。若无贵妃，何来朕之思家事？萧敬安慰道：于公而言，皇上一国之君，日理万机，圣心独断国事天下事，因此陛下身属国家。不过于私而论，陛下与贵妃同国事无关，属皇上私事。外朝大臣虽满腹经纶，但有时却流于迂腐，硬将皇上私事同国事扯上干系，实属不妥。人言无情，情义无价，人言与情义之间，陛下不必理会那些蜚语。宪宗听后微微合手。回到后殿，宪宗坐下，取出了萧敬所谱下的曲调，细细观看，十分喜爱，口中不由照谱轻声哼吟，随后提笔在曲谱扉页上工整写下花开不言谢五个字，算是为曲定名。他以历经风霜坎坷同万珍儿修成正果做花开，曲谢双重字意，一者愿同万珍儿之爱永不凋谢，二者便说珍儿大爱非言谢可以报答。花开不言谢曲谱与宪宗的画作一团和气图、岁朝佳兆图在明代流传一时，虽两幅画流传至今，可惜花开不言谢曲谱后来却失传了。 聆音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成化五年六月盛夏，某一日近黄昏之际，宫后院万春亭边的廊座上并排坐着宪宗和万贵妃，汪直则站在贵妃身旁，手中执扇，不时地帮助贵妃纳凉。汪直时常随皇上出入，但是身为昭德宫宦官，他的职责是照料贵妃。今日又是汪直建议万贵妃到宫后院行走，正好宪宗自外朝回来，也欣然一同漫步而来。万贵妃看上去气色比以前好了不少，随口问宪宗道：且听汪直说关中叛乱已平，应不会再留有什么后患吧？宪宗连忙说道： 不会不会，平乱之后相中上奏善后方略，朕看他论述有条有理，已是照准。 汪直一听是论述战事，忍不住插嘴进来问道： 皇上，奴有一事不明。 宪宗微笑着看着汪直： 哦，相中出战失利，兵部甚至定襄侯郭登皆畅言经营大兵增援，内阁几个从未打过仗的书生 却不赞成，为何皇上却支持那个意见？皇上或许有所不知，说大军不出，朝中立即人心惶惶，以为此次关中必失呢。 宪宗说道：相中巡抚陕西多年，不时就安定西北上书谏言，朕一向甚为留意，相中确有才干，兵部郭登或许不如朕那般了解他，此其一也。朕历来以为兵不可以远制，主帅既出，后方不宜再做牵制，若再派大军名将前往，如同阵前换帅，相中得知必不尽全力，此其二也。还有，宪宗说到这儿停了一下，又望了望万贵妃说：当年土木堡之变，朝野上下许多人，包括贵妃，都是亲历者，对正统十四年国家深陷危急记忆犹新，至今不免对蒙古人心怀恐惧。相中已带30,000多精兵前往，若再按兵部计划增兵40,000多，岂不是为平一个满郡之乱便要出动80,000兵马？倘若真正鞑靼人来攻，又该如何？蒙古为大明宿敌，若自己心中先怀惬意，将来必不能战，故此朕不许经营出动。 汪直慷慨地说道：奴也知大明官军一向对北方蒙古人辽东建州女真人怯战，可奴却恨不得将来上阵与这些人交手。 站在一旁的万贵妃连连摇头说：啊，看你生得那般秀气，哪里像个提刀杀敌之人，还是放下那些转战四方的念头，好好的在宫中服侍皇上才是。 贵妃有所不知，此时征战不成主帅匹夫之勇，而靠胆魄谋略，况且为国解除边患也是服侍皇上。 汪直一本正经地说到这里，不知从哪里忽然刮来了一阵风，将他头上歪在一旁的山帽吹到亭下。汪直呜了一声，便跳跳蹦蹦地跑下亭去捡山帽。见他那份孩子气的样子，宪宗和贵妃不由得面露微笑。万贵妃缓缓地说道：妾记起陛下4岁时候，妾坐在万春亭，见陛下同景泰长女顾安公主手牵着手，就是从这几级石阶上走上来，当时样子真可谓是金童玉女。顾安公主小你有1岁多，现如今早过了出嫁年纪。此时戴好帽子的汪直又跑了回来，见万贵妃和皇上说起其他事，便站回贵妃身旁继续为她扇扇。万贵妃示意汪直为皇上扇扇子，宪宗对汪直摆手安慰道：说不定已然出嫁了。 妾打听过，小公主誓言终身不嫁，陪伴母亲，大公主仍然待嫁闺中。 哦，这又为何？ 这宦官家族都是势利眼的，人家得势时只恨不得攀龙附凤，现景泰成为国家罪人，谁愿与其女儿沾染关系？ 哼，要是朕出面为公主提亲，还有谁敢不从？ 陛下出面恐怕不妥，因为此举或引致天顺一朝朝臣对陛下不满，但陛下若授意礼部为公主寻找好人家，之后请尚书充当媒人提亲，似乎好些。 次日早朝后，宪宗在文华殿向内阁六部交代完毕当日事后，将礼部尚书姚奎单独留下。 问道：“不知你是否知道，景泰有两位公主？” 禀告皇上，臣十分清楚。当年景泰册封长女时，臣有参加册封大典，长女被册封为固安公主，她年纪又过陛下不到两岁。 正是，昨日贵妃说公主已过出嫁年纪，固安公主怎样也是皇家金枝玉叶，应当礼部为公主物色一户好的人家，之后由你做媒上门提亲。 姚奎知道皇上不便直接出面，便答道：“ 是，臣明白，但不知陛下意属哪类人家？ 朕恐怕宦官人家计较景泰当年是非，不如就找普通人家，但须是读书人方好，到时按公主名分授予新郎驸马都尉，如此安排你看如何？”“ 甚好，臣务必慎重为固安公主找到好的归宿，以慰圣心。”“ 好吧，可惜小公主誓言陪伴母亲终身不嫁。” 姚尚书从文华殿出来，心里感到十分欣然，因为在景泰年间他颇受景泰皇帝的重用，今时能够为他女儿亲事效力，也算回报当年知遇之恩。皇上将固安郡主称为固安公主，这一字之差，可见圣上心中堂妹从来没有失去公主的名分。 八月初秋，天气渐爽，这一日下午，宪宗批复完毕当日奏章，伸了一个懒腰，正要起身，便听见怀恩说：“ 礼部尚书姚奎托臣禀告陛下，经多方寻觅慎重选择，他已亲自为固安公主物色到一位夫婿。” 闻言，宪宗重新坐好，面露月色地说：“ 哦，说来给朕听听。此人姓王，名宪，河北固安县人。说起固安，竟同公主名号相同。王宪与公主同岁，母亲多病，父为固安乡绅，王家在固安县以德行高尚而闻名。王宪为家中次子，但未有前往考取功力，一向在家读书。王宪为人敦厚良善，容貌端正，姚尚书亲往会见，十分满意，特禀报皇上。 非出身官宦之家，品行端正，正合朕意，但不知有无取其生辰八字同固安公主比对？”“ 回陛下，上位再等陛下指示。”“ 好，此事交你亲办，将二人八字交钦天监监正测算，若匹配，则令姚尚书以媒人身份前往王家提亲，而后再令钦天监为新人选取吉日。” 钦天监很快测出王宪与固安公主生辰八字颇为匹配， 姚奎亲自以媒人的身份代表王家往成王府提亲，一切礼节都依照皇家公主出嫁的议程。钦天监所测迎亲吉日为成化五年十一月己亥。 成化五年十月十四，皇太后诞辰，宪宗率一众亲王往仁寿宫为母亲拜寿，并且禀报母亲固安公主的婚事。周太后一向对汪夫人印象甚好，连连点头称是。 十月将过，万贵妃请求在固安公主出嫁前允她前往成王府探望汪夫人一次。宪宗说他也有意看望固安公主。